第六集嘅 Mega Stream。咁啊，我哋系唔会走数嘅，即系 even 去到而家呢个比较不利嘅情况，我哋都会继续做嘅。咁啊，今日就有几位朋友喺度啦。咁啊，之前都上过嚟噶啦，皮蛋啦， 我系皮蛋啊，系啊。 咁另外 Glory 咧， 系啊，大家好 ，Glory。 咁啊，今日就大家都明显知道边一个唔喺度啦。咁啊，狮子 走咗喎，狮 子系啊，远走高飞喎，去咗呢个利物浦，去安菲路。咁啊，睇到佢喺 Facebook 度都 po 咗好多相出嚟啦，又吓又咩 tour 啊，又影晒相啊，自晒拍咁样咯。 我听佢搭飞机好惊险，又 delay 又话赶唔到飞机咁成。 系啊， 可惜啊，最屘俾佢去到，我都好黑心噶嘛，系咪先？ 你如果去唔到嘅话，佢真系好大镬，我谂。不過 miss 到， 我用钱可以解决到好多嘢嘅。系佢有钱 OK 嘅。 系 系咯，唔系话一人一件波衫咩？ 系啊， 系啊，平姐有份啊嘛， 平姐有份， 系啦， 系咯，咁就而家就利物浦嘅情况，当然就真系已经唔系即系我哋早几日礼拜讲得咁乐观啦。咁但系都会做埋呢个节目落去，咁啊睇下。 我明明有上次嚟都仲系一点二几倍嗰啲咁样嘅， 吓， 而家已经变到系十八倍。 不过好彩有一队波已经冇咗啦，车仔吓，今年肯定四大皆空噶啦。咁唔知個摩連奴會唔會走數啊？咩四大皆空佢就 可以拉開啲講喎。其實你哋覺得如果捱多年車仔四大皆空嘅話咧，佢、會唔會俾人啄走咧？係油王未必等得到嘅喎。你見其實今年油王咧係沉低沉咗嘅，唔出聲，由你搞。 係， 但係如果你話忍多年都係四大皆空，佢會唔會忍得到摩連奴二嘅性格？ 兩睇啦。我因為覺得始終佢已經。唔係第一次即係效力呢個車仔啦，咁 亦都唔係第一次俾人炒， 亦都唔係第一次俾人炒啦。咁以往我哋成日會覺得啊，油王就要打啲 entertaining football 啊，又要攞曬所有杯啊，咁但係深烤佢知道可能呢樣嘢都唔係好現實啦。咁同埋摩連奴佢受球迷嗰個愛戴呢樣嘢，其實油王都睇得到噶嘛。我估就會再俾多啲時間俾佢。 係啦，其實上年畢尼迪斯教得車仔都唔錯嘅，我覺得佢都幫佢執到背波上翻嚟咧。 最 就 啲 球迷唔中意， 最球迷唔中意啊嘛。 其實但係我都見到有啲球迷咧係又好憎佢，變到佢臨尾 係啊，臨尾後尾係啊。 有一部分 有，即係有一部分係都感激佢咁樣。 其實如果俾阿肥斌帶 嗰啲嘢， 今季都未必話，即係其實我諗佢車仔都會繼續上去。你先將大衛雷斯改變咗，本身都冇用噶啦，係咪先？ 打到防撞 中又變得咁好，係咪先？ 咁啊，托里斯又上季起碼好翻啲先啦。 始終你要隊波圍繞住托里斯嚟建立咧，件事又即係托里斯自己會打得舒服好多。今年就已經變大件事啦，見到係。 咁啊，收購丹巴巴其實下半季基本上都幫佢哋攞到好多分啦。 幫其實佢落丹巴巴下。 我想講都唔係，咁啊都累到我哋隊波嘅。去到而家，咁我諗摩連奴應該仲有第二季嘅，咁佢出咗名第二季會大爆發噶嘛。 出咗名，睇下點啦。皇馬都出唔到波，好似係。 皇马唔系第二季打得好， 皇马佢走咗之后第二季咪大爆发咯，又系今年。 哦，咁你睇点睇啦？可能而家皇马都系四大皆空噶。 皇马四大皆空 都有机会啊。 有机会应该细过大过车路士系咪啊？细过车路士嘅。 唔系车路士就一定而家已经冇佢攞 啦。 咁皇马仲叫两飞啊嘛。 系 联赛应该机会就低啲。 低啲。 咁决欧联决赛自己赢到马体会咁咪攞过。 我哋都想马体会赢冠军嘅，就好似英超力薄一样啫。系咯。 系咯，我哋都系想啲， 即系打破垄断啊！ 系，咁啊，讲翻利物浦啦。咁啊，利物浦啱啱周中场波，有冇人睇下直播咧？我就冇嘅，所以我觉得我逃过咗一劫啊！其实我自己咧就着晒波衫咧，换晒啲 Mega Stream 咧就瞓嘅。咁啊，谂住三点钟起身就睇，结果就睇唔到啊！咁去到醒嗰阵已经五点几啦，咁睇一睇个 live score， 3-3，已经都唔知 个气氛就好似同而家一样啊！ 系。 我哋一齊睇直播嘅， 系啊，冇錯， 我哋一齊喺。 我覺得嗰陣時睇到2-3嘅都好唔對路啊，同哥話：，唉，我唔睇咯，走先，真係唔敢睇落去。 佢就行咗半步， 係 跟住 就3-3， 跟住就3-3， 係 嚇。 呢場波其實都如果講翻嚟失分都與人無有嘅，始終臨尾十分鐘或者唔好臨尾十分鐘，臨尾20分鐘係個防守出現好大問題啦。如果你個爭冠嘅話，以咁嘅防守，好似加力茶賽後都話，仲。邊可能贏到 佢鬧得好犀利 啊！ 嚇，佢真係愛之深。 呢個好客觀嘅講法啊，都係都唔抵，唔值得攞咯。甚至如果你都話，係大家覺得都係想覺得謝拉特應該要攞，就大家都好想贏好攞。咁如果你話以翻個表現嚟講，又真係值得斟酌嘅喎。如果真係要攞冠軍嘅話，你後屘後防咁差，邊有得咁攞啊？ 我哋後防嗰個失球數字好似係失得多過大，好似。 超過一半嘅英超球隊嘅，即係排排、 啊、中下游嗰啲都未必話差得過利物浦，係、嗯、啊， 係啊，起碼水晶宮預測少過我哋咯。 係啊，或者嗰陣時個羅渣士嘅反應未必咁快咧，即係輸到3-1，你會諗一諗，喂，其實係咪應該要即刻縮翻落去先啊？即係嗰刻80分鐘嚟，你要追10球得失球係難啲咯。咁但係又唔係話係怪羅渣士，咁波後炮個個都識㗎啦。咁嗰刻。邊會發生到估到會3-3咧？係、啊，即係但係如果下年去到歐聯啊或者杯賽啊，有好多奇怪的情況會發生噶嘛。可能要羅渣士就學識咗話，啲變化要快啲咯，啲變改變啊、變戰術啊嗰啲嘢。反而以前講巴列迪斯呢樣嘢就做得好好嘅係。 係，佢個調教好好嘅，咁佢就比較翻我哋上一次仲有機會攞聯賽冠軍，即係08-09嗰年。咁、嗰年我哋輸2場波啫嘛，其實個整體嗰個水準係保持得好好嘅。 嗰年係可惜在你冇諗過成立隊波啱好全部 work 曬啲嘢，你冇諗過一年就收皮㗎咯，一年就散曬㗎咯，散班咁快，咁你依樣真係好可惜㗎啦。 其實嗰年我覺得有個關鍵嘅，即係而家講起，即係拉開少少。其實我覺得羅比堅尼踢咗半季走呢樣嘢好傷。 我呢件事係拳鬥啦， 係 啊，係啊，即係你話賓尼迪斯，你話去到其實佢係咪冇用咧？其實打利物浦就真係唔錯嘅喎，佢起碼佢入球數字係唔差先啦。啊、但係賓尼迪斯我你買翻嚟，我都唔係話買呢條友，你買翻嚟我就唔用你咯。 嗯， 系啊，結果就係同老細拳鬥，搞到咁嘅下場咯，係 變一隻棋，係 啊，變一隻棋啫。如果你話留翻羅比堅尼真係好好用佢，不如迪斯話條氣順嘅，唉，冇搞咁多嘢啦。咁你話下半季，我覺得其實以佢嘅入球嘅數字都可能幫到利物浦嘅喎。 係啊，其實佢，因為我係幾中意呢個球員嘅。即係就算 佢都有黑啦嗰陣時嚟， 都有黑嘅。咁我一直覺得以往嗰段時間就係靠一個托尼斯，咁再加上後上要靠謝拉特，個入球始終唔係咁有保證啊嘛。咁佢簽嗰陣咧，我係覺得係最後一塊 puzzle 嚟 啊。哦，咁布雷迪斯佢有射手 片 頸 咧，高㗎本來。 始終佢都係打一個前鋒，佢就唔中意打七號加九號，係啊，佢就唔會用佢咯。但係事實上派對出場。個表現又真係 OK 嘅喎，係 啊，係 啊，鬥氣咯呢樣嘢。鬥氣 咁其實佢自己又有啲問題啦，半季翻去熱刺，我都唔知佢點諗嘅。所以其實咧，我真係好憎啊哈利連納嗰啲魔法嘅，佢點解可以咁多球？ 或者好多 跟佢跟得咁死心塌地咧？係 啊， 好 唔係？我覺得羅渣士而家又做到呢樣嘢， 而家做到呢樣嘢， 係啊，羅渣士做到呢樣嘢，即係話始終你跟一個老細咧，最緊要係。我先講話一手軟一手硬，你要啲球員信你咧就喂呢一下就喂氹你喂 OK 喎，呢日咁打得唔錯喎，一齊夜放工飲下嘢好冇？咁但係咧你去到有時佢真係打差，你之後鬧佢噶嘛。反而賓利迪斯以前就好似阿謝拉特話齋，佢都係似老細喎，係啊，即係唔會話讚你點樣。佢好似日話職業生涯裏面，賓利迪斯就讚過佢幾次嘅啫，係啊，佢會覺得冇嗰個爸爸嘅感覺係咪先？但係羅渣士咧就俾到呢班後生仔嗰啲嘅感覺啦，係。 我諗羅渣士始終就係即係傳統英倫三島嗰種，嗰種教練啦，係比較中意打成一片嘅。係 啊， 即係可能就算大家玩都係一齊去玩嗰種啦。咁同可能略為佢比較後生啲啊，價值冇咁多啦。 係。始終佢又大咗一陣，唔係好多年嘅啫。其實計翻， 佢41啫嘛， 即係7-8年啫嘛。係 啊。咁所以就即係大家可以玩得埋咯。係啊。咁我都承認係啊，即係嗰個一手硬一手軟好緊要嘅。去到而家今年，即係當然啦，我哋會展望嚟緊。呢、這個禮拜日嗰場波，但係回顧翻成季，大家點睇咧？ 成季唔係，其實季尾係好致命，就係冇嗰個爭冠經驗啦。見到係好明顯係，即係你話好多人都話，誒點解嗰場車仔唔守和佢算？咁當然啦，我覺得守和咧，摩連奴其實個樣都係似想和波走 嚟， 就係點知你又真係送個波俾我，冇理由唔入你啊，係咪先？結果又搞掂咗利物浦。我覺得冇爭冠經驗係嘅，咁但係好多嘢都係大家學習同埋進步之中啦。我又唔會怪羅渣士話，哇點解你3-1都唔換人啊，或者3-1即係褪翻後邊啦？佢都係一個好經驗唔係話好多嘅 佢都係淺 嘅。佢 top flight 嘅執教經驗，我諗都係4-5年。 呢啲真係要去去學習咯，係啊。甚至下年歐聯我都唔會話好睇得好，即係歐聯係好過一個即時戰術比較嘅地方啊嘛。有時入咗球波，再入球唔同，或者係好多因素影響咗啦。但係如果以佢今季對臨場嘅反應咧，又真係未必應付得到嗰陣時嗰個。即時嘅調動啦， 係 係啦， 但係今年我諗始終個陣容其實已經打到好盡啦，我哋可以用嘅兵其實 啊呢樣都係可以幫佢解釋嘅原因嚟 啦， 咁我換嚟換去唔係換摩西斯，就換邊個啊？仲有咩啊？我都諗唔到啦。 其實 艾斯巴斯都好少啦， 咪如果邊一個啱 ready 咁咪換下 Joelan 換下 Lucas 嗰啲咯，或者高托尼咯，係啊，最百搭就係呢幾個。 季中嗰排真係傷到咧，大家都記得嗰53號係葡萄牙仔 迪謝拉 啲都要擺落後備席嘅。你都知道其實個人腳係真係好差。 其實去到聖誕咧，我哋即係咪有幾場硬仗？譬如對車仔同曼城都係連續踢噶嘛。嗰段時間我記得個 squad 好似係得15-16個人嘅啫，即係練波都係得17-18個，入邊有幾個預備。 湊夠唔到後備噶嘛。 同埋記得有一場波係咪對曼？我記得係對車仔咪用咗個424號嘅個 Bradley 啊。 啊係啊。 嗰陣咧，哇！其實我對利物浦今季咧嗰陣時嗰個寄望，我覺得即係攞到前四，我都已經係好滿足噶啦。因為嗰場波仲要諗起嚟輸埋啦。咁點知打到過咗聖誕之後，連續嚟個11場連勝，其實對我嚟講呢個球 季，我覺得嗰場反而值得攞分過季尾輸0-2嗰場，即係我哋輸1-2嗰場啊嘛。首先講翻伊度奧啦，你咁樣開波就已經係踢落去就冇紅牌啦。去到臨尾個球好明顯係12碼嚟 kick 到佢，不過韋比見你係蘇亞雷斯，一定唔俾嚇。係啊， 唔不過係韋比咯。 韋比係啊，係啊，好多個判決對利物浦都係不利嘅。 唔係嗰兩場咧，我係都好有印象，其實都真係幾唔抵輸嘅。 係啊，應該都和到一場嘅。 係都和到一場，甚至我覺得對曼城嗰場有機會贏添，即使可能2-1。嗰場表現就好好嘅，同埋嗰陣見到一兩個球員個成長係好突然而嚟啊，即係包括亨達臣啊、Sterling 嗰幾個人咧，同早一兩個月對阿仙奴嗰個表現，我覺得係好似完全係另一個球員咁樣。 係啊， 係啊，咁所以冇計啊，嗰段時間其實即使輸，但係對個波嗰個信心係有嘅，但我都覺得 大家都滿意嘅對波表現 嘅，但我覺得可能第四都摩勒齊咁多啦。 啊，我覺得第四嗰時穩陣嘅 ，OK。 第四穩陣， 係啊。首先我覺得咧，嗰陣時已經講阿仙奴季季都係2-3月投降啦，每次都係 自己三月打後就開始 自己舉手。其實雲家呢度諗，其實係咪嗰個球隊嘅處理有問題咧？冇理由下下都咁啱先2-3月就對波冧㗎，或者我諗佢個問題就係太貪心啦，冇一個杯賽會放棄， 每一條線都想爭， 都爭係啊。咁但係你去到嗰下就好現實嘅，以前打足總杯淨係打聯賽就話 OK 啫，咁而家去到尤其是歐聯，嗰係咁高水平嘅賽事，其實係分咗你好多神㗎啦，係。系咯， 唔系嗰段时间佢地好赛程啦，成个2-3月差唔多系即系10幾場硬仗， 年都系咁啦。 系啊，系啊。咁啊，佢爆咗咧，其实我都系觉得系预期嘅，但我谂唔到爆得咁难睇啫。即系由第一差唔多好快就急降落去第四，咁嗰段时间就上力啦。其实你可以话即系利物浦， 我哋上力啦， 赢咗几场好关键嘅胜仗啦，譬如赢爱华顿、赢阿仙奴、赢热刺嗰几场就扯翻上嚟， 都打出咗个信心嘅。始终后生仔踢波咧，真系打到气。 系啊， 系啊，我觉得就一定就過到，好似斯達靈嗰啲咁。但係去到輸咗俾車仔或者係和水工，就知道其實道氣就真係蝕咗啦，已經係。係啊，爭幾場就真捱唔到落去。 係， 尤其是你知睇謝拉特咧，我唔記得大家有冇留意水晶宮出場嗰陣時咧，佢樣真係好沉重，其實又唔使去到咁嘅地步啫。係啊， 我諗佢個。佢腳心理壓力真係好大， 大始終佢我睇佢職業球員嘅生涯裏面咧，就以前打大賽啊，或者係有遇到啲唔順利嘅事咧，其實佢都係會愁眉心鎖，自己釋放唔到壓力，佢又成日覺得自己要孭住隊波。 你見佢嗰啲火車鬼啊，皺埋眉嗰啲樣咧， 同埋佢開心笑你睇到嘅，佢輕鬆嗰啲樣咧係好容易翻得出嘅，佢同蘇亞雷斯好似嘅係。 係啊， 我覺得就佢會 真性情咯， 真性同埋球員嚟講就比較弱少少啊，心理係。 咁我都有印象嘅，就係、是、踢完嗰場波之後，好似後尾我記得成隊利物浦係落咗去第二個城市出席一個我諗應該係利物浦球迷會之間選一啲。 哦，你講呢個禮拜？ 呢、這個禮拜 係啊， 頒獎 係啊，頒獎。 我記得有張合照咧，嗰10幾個人咧著曬西裝啦，全部好似去奔喪咁樣，好慘啊嗰陣。 好似我哋而家嘅環境氣氛一樣啦。 係，即見到其實。 好心酸咯、 啊，好心酸咯、 啊。依、這个颁奖你搞得真系好密事 咯。其实就嗰场波啱啱输之后一日嚟，我记得应该 系啊。第二日就搞呢啲咁嘅嘢，真系，唉， 真系。其实我谂成队影响都好大嘅，因为始终年青球员都系比较多一啲啦，系啊，即系如果受到呢压力嘅，甚至系阵中叫做系领导级嘅人物，谢拉特都， 我反而觉得领导到队波，即系唔会受呢啲影响。个苏亚雷斯咧，佢状态又唔好。即係我覺得唯一可以抗到話平時踢烏拉圭啊，或者係以前利物浦，我覺得佢一個打嘅啫嘛。佢會唔使你啲壓力，自己睇得自己好咯。但係佢自己又唔 fit 咧，最慘係呢樣嘢。 腳風唔係幾順，佢 腳係啊。其實踏入咗3月4月，佢腳風真係幾。 一講到話佢會爭到嗰啲咩30幾球嗰啲啊，大家都知佢停咗喺度啦，就已經係。即係佢雖然都做咗好多助攻出嚟，但係佢自己入波嗰個鋭利度就減低咗好多。 其實而家我想問下咧，佢加埋蘇亞雷斯嗰個入球咧？破咗球會嗰個前鋒入球記錄未啊？ 佢同斯多利治理 系佢死字， 我哋知佢就系破咗科拿入三十，佢依家三十球啊嘛，系三十一定三十，我唔记得咗。咁其实佢就已经破咗球会 卅日 个联赛嗰个入咗科拿嗰个纪录噶啦嘛， 系。 你话两个真系要查一查。 佢两个我记得之前老鼠加埋另一个咪阿德列治，即系总之诶而家个 record holder 就好似五十几嘅应该。 但系我谂就系呢样嘢又累死咗，可能话有啲嘢要突破，结果咪自己又踢得越嚟越唔顺啦。大家都知，如果一去到话要破纪录嘅话，都系一个关键位嚟。破得到就當然好啦，破唔到就大家都停咗喺度咁樣噶啦。 其實今年有幾個紀錄都即係十一連勝嗰個紀錄，我哋本來有機會贏曬，就可能係破連勝紀錄。 其實都好犀利， 冇人做過十四啦，之前咁、但係當然結果都唔得啦。同埋後屘有段時間，小力智係有機會已經連續八場入球啊嘛。 啊係，就爭到一場就破唔到紀錄， 係破唔到紀錄，係啊。咁不過嗰場波我欣賞。羅渣士喎，因為見佢腳風唔係好順，同埋開始亂射咧，就特登換走佢。 始終史多利治都係後生仔， 寧願 keep 住個勝利嘅，係咯。 係啊，呢樣嘢幾好，但係其實今季試咗幾次就咁樣噶啦，見史多利治都係發曬脾氣咁走噶嘛。係啊，史多利治都係講緊廿三四歲好似係咪？ 廿五左右啦，應該。唔係年青球員佢仲有份選嘅，應該廿四以內啦。 其實佢都算係有好多嘢要學。經驗學或者傳播成啦，你其實佢有啲似幾年前嘅蘇亞雷斯嘅係，又係自己射曬波。當然啦，蘇亞雷斯嗰個處理會仲會好過佢少少啦，係。 嗯，係咯。咁我諗好多嘢都需要學習啦。 成隊波都係啦。 呢季你可以話一個教訓，即係臨尾我哋脱腳咁，但係俾到我哋嘅得著其實都好多。 係，睇到佢哋成長咗好多。係 啊，即係唔係話為隊波去開脱諗啲原因，但係其實當然我覺得去到尾係唔甘心嘅。 係。 爭咁近。 係。 係啊。 雖然我哋未輸曬，但係咧，其實你見到即係呢幾日啲傳媒嘅走向，基本上就由可能講下季點樣鋪路啊，或者點樣係去 都好少講聯賽爭邊。 係啦，因為大家都知道， 即係最客觀嘅就馬會賠率啦，係咪先？ 係啦， 十六倍、十八倍啦，去到咁個機率點樣？大家分析。但我覺得做球迷咧，就一定要拋開理性嘅分析嘅，撐到底係咪先？未完場，或者真係嗰邊幫我哋搞掂佢咧？例如尋日啦，大 Sam 就話：我都想見到普攞冠軍，我想見到謝一達捧杯。 係咩？大 Sam 琴日咁講， 係啊，記者會就係咁講。有啲人就會覺得，琴日覺得，你唔好咁講啦，到時咪又激起咗曼城啲鬥志。咁但係起碼我會覺得佢講得出，都唔會去到好 hea 啩，係咪先？唔會咁離譜同佢一齊開 party 啩。始終你睇維拉嗰日，佢哋啲球員都話我一定會幫你搏到盡。事實上維拉雖然嗰日輸四球，其實都搏得好盡嘅，未輸一比零之前咧， 係啊係啊，佢哋都 OK 嘅，好高度喺踢， 係好辛苦嘅踢得。你知曼城都一隊要踢順境波球隊嘅，一去到逆境波咧，佢就拿手唔成勢。即係話如果真係發夢，卡路爾幫幫手整球靚波，贏咗球先，佢亂嘅話咧。我諗嗰日就真係有大逆轉啦！ 唔係喎，我唔想佢咁早入喎，守到大約六七十分鐘，然後先 整一粒。猛猛地 係啊，咁佢哋反而 嗰邊有壓力啦，一路 都係嘅，因為始終嗰日咧，我見其實應該個形勢都似翻周中嗰場波咁啊。咁你見到曼城去到頭三十分鐘都攻唔入啦，佢都會唞一段先，都俾大家唞氣機會啦。半場都和到零比零先啦。如果你話真去到七十分鐘，哇！先入佢一球，我哋呢邊就緊張啦。 唔係，我哋勝在就韋斯咸呢邊，我哋自己人多嘛。 系啊， 咁啊，包括有即系效力过嘅唐宁啦，有卡路尔啦，咁啊，同埋 路 兰就系利物浦人啦，佢自己都话佢屋企人都球都系利物浦球迷，系啊，咁啊呢几个都系好主力嘅球员啦，希望 都系一个利好因素嚟嘅， 都系利好因素嚟嘅吓。唔系，我觉得大 Sam 嗰种讲法就略为都系公关啦，你始终唔可以喺一啲记者招待会度讲话喂， 我唔起噶啦， 判输嚟打噶啦，我哋上咗岸就算噶啦，咁你唔可以咁样讲噶嘛，系咪？始终你每一场波都系应该要追求胜利嘅，咁但系我都觉得。班球員，我比較信球員都個領隊咯。其實， 但係我就想兜翻轉頭，都要俾翻 credit 話阿士東維拉咯。嗰個真係踢得好搏，你見到其實咧係爭幾班波，真係唔夠踢㗎。係 啊， 但係佢又真係同你咬緊牙關咬住，唔輸俾你，唔輸俾你，就輸到迪斯嗰球，唉，真係得啦，散啦，冇計。 其實以維拉嗰個 track record， 佢都係幾容易俾人哋炒嗰只嘅。咁但係你見佢嘅部署，包括擺咗三個中堅喺中間啦。 係啊， 咁同埋希望盡量個側擊佢打反擊啦。不過問題佢前鋒真係實在傷兵太多， 佢唔係做唔到嘅，其實到去到埋到門咧，其實有啲危險嘅。但係佢真係埋門就冇腳咯。 係啊， 如果真係整到一粒嘅話， 整到一粒真係會搞到曼城好劣嘅，我相信。 係啊，曼城好劣嘅，打逆境波佢就唔掂㗎啦。 係 係啊， 咁你點睇曼城咧？即係如果今年可能真係好有機會都係奪冠，你覺得都其實贏咗我哋邊啲地方咧？ 哇，好多嘢， 咁明顯嘅 一啲就兩隊波嚟喎，真係。 佢 B 隊打出嚟，其實佢歐聯都打得差喎。其實如果你話十六場輸俾巴塞嘅話，要個人腳可以要求更加多啊，係咪先？誒，以利物浦講真，你講緊季中都要換啲後生仔出嚟啊，我哋誒。周中禁制都要撳下摩西斯出嚟，你就知道個分別有幾大啦，係咪先？ 係，係咯。我哋換摩西斯，佢換祖維迪啊。 係啊，同埋佢始終佢攞個冠軍咧，有嗰種經驗咧，同你利物浦又真係爭好遠。 嗯， 係啊，你去到臨場發揮，去到關鍵時刻，好似耶托尼，佢都仲可以九十分鐘一個爆五個咁樣，咁你冇得講啦，係咪先？ 咁今年我諗真係橫向去比較同利物浦，咁佢個防守始終都係穩好多啦。我諗作為一隊勁旅嚟講咧，我哋即使係利物浦球迷啦，我哋都知道係呃緊自己嘅，我哋未去到嗰個水平，未、去到嗰個水平。 但係人甘心 係，唉，咁冇計啊，爭少少，因為始終我哋個勢真係好噶嘛。 係啊， 即係下半季嚟講，我諗即係其實全歐洲可能最好表現嗰隊波，還係我哋隊波，我覺得都唔過分。 我哋馬體會咯， 馬體會， 事實上好多歐洲嘅頂級教練誒讚都會撐利物浦，話下半季真係打得好，即係甚至阿哥迪奧拿誒賽前訪問啲歐聯賽都話啊歡迎利物浦翻返歐聯啦，即係值得打呢個賽事啊嘛，係咪先？ 係啊， 係啊， 咁啊， 順便送走埋曼聯咯嗰日。 你講邊？你講哦，你講即係哥迪奧拿贏曼聯嗰場。 係啊，冇錯。 OK， 咁啊，曼聯就唔知幾時先有得踢翻歐聯啦。啊！照睇以為揾到雲哥爾就好開心啦，正如好似上年揾到 The Choice 揾到好開心咁先。結果咪就係咁咯。下年咪等大家留名睇花食花生啦。 嚇！咪雲哥爾，你會點睇咧？兩位你覺得即係而家有少少講翻曼聯啦嚇，咁但係覺得呢個王呢、這個所謂嘅王朝有冇咁快可以俾佢一季執得翻咧？ 唔係啊，總之好快執翻啫嘛。嗰啲曼聯球迷見到阿傑斯大人四比零嗰陣時， 一場就已經翻曬嚟㗎啦， 翻曬嚟啦，件事唔係翻咗嚟咩？係啊， 不過就我自己就因為唔係咁中意雲高爾呢個教練啦，即係我自己捧紅， 所以我都覺得係天作之合嚟㗎，係 OK 嘅呢個係。 其實延續咗嗰種錯誤，我都覺得上年簽莫耶斯咧就係曼聯簽翻個老好人。其實就同對波唔夾嘅，同一啲老奸巨猾一齊工作咁，梗係搞到今年咁窩火啦。咁你今年咧就揾一個好有可能啦，揾一個人緣好差嘅一個即係 佢唔係幾鐵腕嘅，其實我 佢好鐵腕嘅，同埋好容易同球員炒大鑊嘅，同老細炒大鑊，同球員炒大鑊，同球迷都關係都唔係好好。 嚇， 即係所以。啱曼聯啦，我覺得。 今年啲球員同莫耶斯咁樣玩嘢法咧，呢啲出 record 咧，我諗佢下年都唔好受。加上佢會帶自己一班自己人， 估計會係啦，估計古華特嗰啲就會入嚟， 到時一定炒大鑊。如果曼聯你話，我諗上年最佳人選其實都係揀翻摩連奴會最好嘅。可惜佢嗰陣時話摩連奴話你揾到我太遲啦，其實我都應承咗車仔。我諗其實摩連奴不嬲之前咧，咪同阿費格遜硬係摸曬杯底，你最好嘅，依個對 best 咁樣，其實都係想去鋪路去曼聯㗎啦，係咪先？ 我都相信有一日摩連奴係有機會教， 都似佢都會似俾阿油王炒，其實都係啊，即係下年雲哥爾炒油王炒，咁咪摩連奴教曼聯咯。其實我都信有呢一日嘅係，摩連奴點睇咧？係 唔係佢擺到明就係好想教曼聯㗎啦？之前一路都 離開咗英超嗰段時間，係啊，擦曬鞋咁樣㗎嘛，成日都 其實。即係呢個教練係要教大會啦，即係整得翻佢睇得上眼嘅大會，佢又未教過嘅，我覺得佢都會即係睇得起曼聯，係想教呢隊波嘅，同埋延續翻嗰、那個佢哋覺得嗰個王朝咯，係啊。 但係要佢班佢帶教大會咧，佢要班球員信服佢先得喎。佢成日要嗰啲，例如去到皇馬嗰班大爺咪唔理嗰支笛咯，佢咪教到冇癮咯，係啊。 係。 佢以前我記得佢教國米嗰陣時咧，就係搞車仔啲球員時候，我成日同老巴都飲嘢㗎啦，得啦，今晚出嚟開 P， 咁令到你嗰班球員咧又覺得，之前老細好啦，呢個老細係麻鬼煩，即係令到班球員冇心機踢波。一去到皇馬嗰時，又係搞翻國米啲球員㗎喎，史尼特嗰啲話，都係以前領隊好啊，布雷迪斯啊成日要我操波咁樣，又唔同我飲酒咁樣，係咪先？咁件事其實佢成日都呢、這個球呢、這個領隊其實都幾衰㗎喎，即係大家都知係咪先？ 所以佢嗰種管理真係好鬼怪嘅，佢同球員個關係真係可以好到加零一。 因為佢成日幫啲球員頂㗎嘛，呢啲嘢唔使你唔使出聲，我幫你頂咗佢。 或者講啲好荒謬嘅説話出嚟啊， 去分散個注意力 啊等等啦。佢譬如最近咧，佢應該係啱啱之前嗰場輸係維拉 諾維茲， 輸俾維拉之後。 賽後咪講好多嘢諷刺啲球證做得好好啊等等啊 blah blah 咁啱啱又罰咗款啦、即使講反話都結果俾呢一個英超嘅賽會罰啦， 當俾會費啦，好平啫。 係啦，咪佢係最叻呢弄嘢啦。 哦，咁佢可以成功分散咗球員嗰個壓力嘅，係啊， 嚇。所以調翻轉咧，我自己即係欣賞羅渣士呢樣嘢就係，我覺得呢個人係一個好心底係好善良，佢唔會同你耍呢啲招數嘅人。 善良得滯，有時候真係有。 但佢係好做實事嘅人，佢真係唔會咁多語言藝術。 係啊， 佢真係好似驚同波妞反面咁樣嘅喎。唉，我都 師徒關係啊。 係啊，即係師徒係關係，有少少。 仲要同一日出世添。 係 啱啱生日咯，係1月26號。 蛋糕嘅笑話都幾好笑㗎嘛。佢話佢入咗去車路士冇耐，跟住見到哇，做咩嗰個大堂個蛋糕喺度準備我嘅？唔通咁快入嚟就對我咁好？點知原來個蛋糕係俾摩連奴嘅，唔係俾佢嘅。跟住最尾摩連奴知道呢件事之後，當然都分翻個餅俾佢 。 都以為車路士係咁有人情嘅球會，我第一日入嚟做嘢，你就送個蛋糕俾我。我諗佢有啲師徒關係，所以都唔想搞禍嘅。 唔係，其實季初嗰陣，我初時諗住即係佢揾到摩西斯啦，借到翻嚟啦，咁都有少少意味住佢兩個嘅關係係幾好嘅。係啊， 嗰陣時因為摩連奴唔當你係競爭對手啫。我覺得嗰陣時即係阿仙奴想借丹巴巴啊，一見阿車路士一聽到話你買咗阿奧爾斯翻嚟，即刻成件 deal 就 stop 咗啦，唔俾佢借翻嚟。即係如果我諗下年就冇呢支歌仔唱噶啦，甚至你今年買咩人車仔都截你户啦，你就知道就算我唔用，我都唔可以俾你用。 貴重嗰陣咪咯，即係沙拉。 沙拉係啊， 係啦。 即係你話對佢沙拉去到車路士就好似冇乜料到啦。但係如果以利物浦咁冰原薄弱嚟個陣容嚟講咧，其實咧一定有幫助嘅。 係啊， 其實去到冬天轉會窗嗰兩個deal即係簽唔到沙拉同埋。 大家都好失望。高蘭卡。 係啦，高蘭卡我都覺得好嗰陣我都心裏邊咁樣諗啦。如果最後個爭標或者爭前四咧，唔係爭嗰一兩個人咧，我都仲會。調氣會鋸啲咁樣， 點都諗。如果水晶宮嗰場換啊，嗰度揀卡出嚟都 爆下， 有機會多過摩西斯個球控球。 係摩西斯嗰球波係咪三比三之後 九啊四分鐘啦， 九啊四分鐘。 即係我又唔想怪個球員，大家踢波知去到嗰個位彈 Q 有幾難啦，我彈 Q 就彈 Q 啦。咁但係。又真係好鬼嬲噶嘛嗰下，如果四比三我俾咗啲壓力曼聯，咁個機會當然都大啲啦。 曼聯、 曼城、 曼城、 防記曼聯咧，嗰度係曼城 嘅各位， 雖然要小心曼聯啫。 啊都得。 如果真係入，如果真係入到咗四比三，真係英雄，即係會變翻好似嗰次史雲斯嗰場波咁樣咯。哇！我 咁 樣又 好勁咁樣， 又執得翻一個勝仗咁樣咯。 係啊， 但如果我俾你揀咧，即係去到而家啦，你想係同得失球咁樣冇咗個冠軍啦，定係你寧願輸分數輸咗佢咧？你會感覺會好受？ 我梗係揀得失球輸咗個冠軍啦。你起碼要捱到最尾先啊嘛。做球迷最緊要就有希望啊嘛。如果我完場即係開場之前，我連1%嘅機會都冇，咁就自然冇咁過癮㗎啦，係咪先？雖然我都會支持球隊，高揚睇。 係，我都係咁諗，即係你點都要撐到尾，希望贏到盡咁。即係你輸得失球，因為即係坦白講，今次又唔係輸一兩球，你輸一兩球嗰啲咧，你就真係 係啊，即係好似兩年前曼聯咁樣， 係咯， 嗰啲真係幾抵死喎，係 啊， 係 咯，我哋輸十幾球咁冇得講 嗰次。 係啊，我自己都會係咁樣揀咯， 好鬼衰嘅嚟。我仲記得費格遜嗰邊完咗嘛，對新德蘭，咁樣我成班喺度完場 等啊嘛， 係 啊， 連住哦嗰邊阿古龍3-2，唔係啊嘛，跟住成班就翻緊醫生咁樣啦，係。 係，唉，即係。其實即係睇我哋嘅仇家，即係 PK 啊！即係 我相信聽晚都有咁嘅逆轉嘅時間嘅，係咪先？ 係咪咁啊？希望有機會啦嚇！咁啊，但係曼聯嗰邊都有機會，可能會爭，會唔會都會要個第六咧？佢贏而二次輸就有機會噶咯。 我就唔知佢想唔想贏，但我就想佢贏啦。 我梗係啦，我梗係想佢贏啦。 即係成日都有人話，唉，唔好俾你睇翻歐洲賽啦。歐洲賽真係唔好。但其實大家以前睇利物浦波都知，哇，其實睇歐洲賽真係好嘥體能。你諗下禮拜三就要飛一個唔知，通常喺東歐唔知點解係落曬雪咁嘅地方。你搭飛機上北京，你都腳軟啦。老實講，落機嗰陣時點會影響唔到佢咧？跟住去到打完個歐洲賽啦，禮拜日又翻嚟，我都冇心機踢波啦，係咪先？又要練波又成。利物浦都其實都當年俾歐洲賽咧係影響得幾犀利嘅成績，因為通常打完歐霸翻嚟都係失分嘅聯賽。你都見到今年利物浦淨係專注 一周一賽啦， 爭好遠啦個感覺。同埋你歐霸係唔會吸引到人嚟參加噶嘛？即係話，我哋隊波，我有歐霸打，我嚟唔嚟？唔好玩歐霸，我寧願你冇啊，我寧願休息多幾日好過啦。 係啊，所以我相信都 曼聯可能都係真係會自己放棄咗佢，即求神拜佛，希望就真係熱。 即係我諗佢寧願輪空咗，或者去打啲幼兒賽揾錢，會好真係會好過歐霸。老實講，講翻上年個歐霸個揾錢嘅情況啦。車路士由出局去到攞冠軍，都係講緊賺咗1000萬，唔記得咗歐羅定歐磅啫。 應該歐羅嘅。 係啦。 歐羅。 咁但係佢打分組賽出局咧，其實都已經攞咗3000萬嘅。係啊，成個歐霸嘅賽事就昂居在冇獎金。我分組賽踢得好辛苦，出咗線，又要對住你歐聯落嚟班蛋散，咁點踢啫？ 係啊， 冇心機爭贏啊嘛，件事係。 係啊，其實個獎金佢嗰個比例咧，根本上以曼聯呢種球隊啦，佢即係計個盤數係唔稀罕，合理嘅。 係啊， 係啊，即係我諗而家嗰個獎金最多嗰幾個聯賽，其實可能係英冠升去英超嗰個升班戰，因為你 好似話英超加得好勁喎， 嗰個加得好緊要，同埋即係本身英超嗰啲獎金啦，另外就歐聯咯。欧霸同呢两个数比埋，我谂系就系搞牛一毛。 其实足总杯嘢都变得鸡肋咧，因为其实个赢冠军都系讲紧100万磅，你俾你讲紧苏亚雷斯个粮都系俾到个零月都已经用晒啦，系咪先？ 系咁，所以而家个吸引力就真系争好远。 系啊， 系啊。咁啊，讲咗咁多先啦，睇下第二节，我哋再第二啲话题。 好， 好。 做人嘅嘢係要咁噶，即係曹仁超話齋，要順勢而行啊嘛，大佬。 波真係好快， 即係我睇慢鏡頭，哇，個波都好似唔係慢鏡頭咁樣，即係快到癲啊！真係，真係唔好意思。 其實 因為嗰球嗰個施質倒掛助攻喎， 佢唔係拍 Q 嘅咩？我有睇，有睇。 唔係拍 Q， 係倒掛助攻。 即係啲重播好似佢係 掛助攻， 佢咁樣掛落去之後。 跳。俾你估到嘅就咪 Record 先啦，我係師兄 Hot Boy Song 嘅師兄。